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119节。由诸横取人才者，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志，渐至死丧。若不死丧，则有水火盗贼为亡器物，疾病口舌诸事，以当妄取之籍。以下两段是重申偷盗的果报和杀生的果报。这里又将这两种罪业重复提出来了。杀和盗是世出世间德行最大的障碍，而一般人好容易犯这些过失，所以太上非常慈悲，前面详细开导之后，到最后又特别提醒我们，盗是负债，负债一定要还债，不可以说负债就不还，没有这种道理的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欠命要偿命，欠钱要还钱，所以对这两件事情，无论是世出世法修行人同埋读书人，明理的人绝对不愿意做。唯有读书明理，先真正通达因果的事实真相。所以这些是修行重大的障碍。注解里面的文虽然不长，但是非常重要。这种事情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，已经说明随时受报，讲得很多了。这一节里面特别着重在横取。横是什么？蛮横霸道，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逼人，不敢不将财物奉献给你，但是他绝不是甘心情愿的，是被逼不得已，这种叫横取人才。当然那种人是有势力的，我们讲有威德有势力，他取财容易， 但是果报亦够他受了。具体的事实，在现在社会到处都能见到，特别留意的是我们自己，自己有了些权势的时候，是不是亦仗着自己的权势欺压人，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。往往我们自己做了，自己不知道，不会觉察，亦不知道这种事情的严重性，总是疏忽了，做那些罪孽。造罪的时候容易，要知道受害的人心有不甘，就算这一生他不会报复，待来生因缘相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这句是千古名言，我们要记住，绝对不可以说它是迷信，只不过是劝人为善的，并非事实，我们这样想法就错了。要知道这个是事实真相，佛家常讲因果通三世，细心想下，我们在这一生中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勉强可以说心善、念善、行善，照理讲，我们无论做什么事，应该没有障碍，应该一帆风顺才对。为什么我们的障碍还是那么多？那是什么道理？不要说我们自己呢，我们从佛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，他已经证得究竟圆满菩提的果报，他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，真正彻底做到无私无我、纯善之心、纯善之行，在当时还有很多嫉妒障碍找麻烦的，有人批评他，有人毁谤他，有人去障碍他，那又是什么原因？我们明白了，世尊在未成佛之前，在凡夫地修行的时候，亦得罪了不少人，成佛之后 冤亲债主仲系会找上门嚟。世尊在物质生活上，在经典上记载有三个月马麦之报。圆满福德的人居然没有粮食。这么简单的生活，吃的东西得不到，就是遇到饥荒的时候。佛家常讲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我们今生所受的是过去生中做的业因，现在所现的果报，过去生中的业因不好，所以先遭受这种不好的果报。但是我们再细心想一下，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因好，无冤枉一个人，无亲恨一个人，完全以善心善意处事待人接物，这些是我们今生修的因，果报在来世，果报在后世，第三世以后都叫做后世。后世的果报好，这一生遭遇一些不幸，这笔数就了结了。那些不善的因果一笔一笔勾销了，前途是光明的。这个理好深，要参透，我们先肯行善，知道行善对自己有大利，绝对不作恶，这一生行善受尽艰难困苦，我们那个行善的念头绝对不会改变。这就是佛家所讲的不昧因果了，不是没有因果，是不昧因果。受报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不怨天不尤人，我对他真情对他好，他为什么恶意相向，过去生中的冤结，我们承受欢喜接受，仍然以真情至善相待，那结就化解了。所谓冤家而解不宜结，绝对不可以说人家以不善对我，我亦以不善对他，这样就错了。太上在这里举出这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意思非常深广，果报好可怕。凡是仗势欺人，有时不知不觉。下面讲的是果报，妻子家口以当之，就是你的家亲眷属， 你做罪孽，点解牵连你嘅家亲眷属？你得到嘅财，你啲家亲眷属都受用，唔系你一个人享受，你绝对有家亲眷属受用。所以呢个地方，我哋谂到不义之财，我哋如果沾咗啲，将来亦受牵连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不义之财人家送给我们，我们都不好接受，会牵连受果报。所以佛家讲布施要正财正施，不可以说我抢人家的钱，偷人哋嘅，我嚟布施供养，呢种系不正财，要受果报嘅。你供养佛，佛会接受咩？佛如果接受，将来俾你牵连。业因果报，诸佛如来亦冇可能避免。呢个系真理啊！唔可以话成咗佛、成咗菩萨，欠钱就唔还，欠命就唔使偿命，边有呢种道理噶？我哋喺《高僧传》里面睇到，安世高系得道高僧，过去生中曾经误杀两个人，唔系有意嘅误杀，嚟到中国还两次命债。亦俾人误杀，佢清楚佢明白嗰笔数非还不可，先知道呢种事情嘅严重可怕。非义之财，我哋唔可以用。我哋而家出咗家，自己唔做营生牟利嘅事业，一切财用系四众同修供养嘅。供养时你要冷静清楚观察佢嗰啲钱干唔干净，唔系正财唔可以收，避免将来我哋受累罪。人哋供养，尤其是供养数字多嘅，要问佢你啲钱从边度嚟嘅。往年韩馆长佢就有呢种智慧。有一次喺图书馆，有一位居士送咗50万供养嚟，佢就问佢你啲钱从边度嚟嘅，你做咩事，你家庭环境生活是点嘅？咁一打听佢好平常。馆长话你嗰啲钱攞返去，我唔接受你嘅。唔系话见钱就眼开，咁仲得了嘅。开嘅系乜嘢？系恶鬼三恶道嘅门啊。一定要知道佢啲钱从边度嚟嘅，我哋然后先考虑可唔可以接受，以免受连累。祸患无穷，渐至死丧。我哋而家讲家破人亡，呢个世间古时候有，而家更多。你睇有啲经营一间好大嘅公司，呃顾客，用种种唔正当嘅手段，而家嘅股票就唔正当。唔正当嘅手段，冇几年佢间公司执咗破产啦。 人受到法律制裁，法律制裁是花报，果报生生世世要还债，何必做那种事情？那种事情在现在真的有能力有机会呃人的人，将人家的财呃入自己的袋子，世间人都说那个人本事大，那个人有智慧非常高明，便会知道他造恶道罪业。世间人如此呀，都有这样的一个错误观念，你说这样怎得呢？我们亦以为这样是有本事，他来呃我还呃不到。这种业因果报，如果我们稍微冷静一点，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看到太多了。想下佛菩萨，就是古圣先贤跟我们讲的那些话，完全正确，完全相应。若不死丧，亦有灾难时时跟住他，水火盗贼，如果没有水火盗贼，下面那句遗忘器物，感亦常有。我们看到很多富贵人家，现在在全世界好多风景好的地方，他自有产业，起了别墅，到死了之后，他别墅一日都没有去过，一日都没有住过，这种就叫遗忘器物。这种事情多了，我在很多年之前在台北讲经，大概应该亦差不多有30年了，有一位居士带我去阳明山，住在一栋非常豪华的别墅，是谁的？陈查某的。那栋别墅确实非常豪华，我在那里住了一日。在这么大间别墅，他没有时间去住，请两个人住在里面和他照顾，那两个人有福报。你看住这么好的别墅还要给钱他，请他去住。而他自己，我听说他一生中在那间别墅只住过一晚，造业啊。那些钱为什么不拿去做好事？世间苦的人很多，为什么不去帮助人，去做真实功德，做这种傻事？我们知道那些人在全世界很多很多地方，他都有别墅， 佢都有产业。嗰一口气唔嚟死嘅时候，一样都带唔走，都系为咗自私自利，冇替社会谂，冇替众生谂。呢种事情多啦，疾病口舌，口舌系遭受人哋批评，遭受人哋毁谤侮辱，呢种事情太多啦。而当妄取之际，你点解会有嗰啲障难？系你过去生中以你嘅威势，强迫取得人哋嘅财物，你遭受呢啲果报。你睇我哋呢段文长，已经同我哋显示果报嘅广泛，果报嘅复杂。我哋回头再谂下自己喺呢一生中，我哋喺生活上遭遇嘅，工作上遭遇嘅，处事待人接物遭遇嘅，你去谂下，种种唔如意，都系过去生中做嘅罪业。你一生中应该接受果报，绝对唔可以话一切造作冇果报，呢种系邪知邪见。只有真正明白业因果报嘅道理同事实真相，嗰个人先真正会回心转意，唔再起一个恶念。点解呀？起一个恶念同自己搵麻烦，恶念尚且唔起，边会有恶念？边会有恶行噶？菩提道上先一帆风顺。各位要知道，自从开悟嗰日起，生生世世先唔作恶，成佛之后仲遇到嗰啲果报，是未学佛之前做的。未懂得那些道理之前做的。成佛之后还要受。成佛尚且难免，行菩萨道的时候，那还用说什么？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，虽然四相四见破尽了，他过去世的业因果报仍然现前。这个现前就是百丈大师所讲的不昧因果，他知道，他清楚，他知道什么果报是以前什么业因而家起现行。我们凡夫不知道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，于是怨天尤人。怨天是什么？罪上又造罪，那罪业就重了。所以人如果不觉悟，老实讲，一世不如一世。点解？佢累积嘅系罪业，佢唔系功德。只有真正觉悟嘅人，先能真正做到积德累功，唔再做罪业。乜嘢灾难，乜嘢屈辱，甘心情愿忍受， 就是接受果报。我以前做的不善，我现在接受果报。如果不是真正觉悟的人，他不肯，他心不平，不平就会冤冤相报，永无止境。冤冤相报就太可怕了，他会一世比一世严重，他不会减轻，他是加重的，所以非常非常恐怖，最后必堕地狱。冤冤相报，两个人都会堕地狱。我们非常幸运，读到佛书，明白这个道理和事实真相，从此之后，一定要将这些事情戒除、断绝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